拍摄的场景其实主要是男主，英明就是旁边搭两句话的活儿。一开始侍卫都没有让他上。司机拍摄完第一条的时候叫了英明一声，跟他说剧本有点改动。这部戏的男主英明也认识，叫韩毅，两个人不算有交情，只是打过照面。圈内对韩毅的评价不错，出道的时候是歌手，嗓子好，脸长得也无可挑剔，年龄比英明小不少，见他第一面就叫了一声明哥，差点把他叫愣住。多久没有听到过这种称呼，他自己都忘了。司机叫英明的时候，韩毅就在旁边，看见他走过去就点了点头，永远一副笑眯眯的样子。 英明，这场戏我想给你加点动作戏在里面啊，就是在这一段，编剧也跟我谈过，这里如果加一个小突袭的话会比较有爆点。 指着中间的段落，司机给英明大概讲解了一下，韩毅在旁边听着不时感慨一句， 导演对明哥真不错。 他这随口一句说的两个低头看剧本的人同时看他，英明似笑非笑，司机一脸复杂。大概是察觉到自己搞僵了气氛，韩毅做了一个闭嘴的手势，笑着退到旁边。司机抬头又看了英明一眼，然后低下头继续跟他商量剧本。既然是要加戏，那一时半会儿就其实拍不了，司机临时改了通告，改拍女主的部分，所以韩毅和英明就被空在了片场，不时搭话的闲聊了几句。 明哥，我是看着你的电影长大的。 韩毅说完，英明咬着烟眯起眼睛。 我还没到那地步，你也别明哥明哥的叫了，直接叫我英明就行。 不知道还以为他都七老八十了，看他的电影长大的，至于吗？ 那英明。 韩毅倒是挺配合，叫完了又笑了笑。 我觉得你长得很帅。 不及你。 可是导演也说觉得你比较帅。 韩毅一边说一边笑着拿出镜子对了对妆，从旁边看着英明抽烟的侧脸棱角很清晰，就忍不住放下镜子。 不是一般好看不好看那种，就觉得整个人特帅吧，跟我不一样的帅。 英明忍不住觉得好笑，不过也没有回他，维持着抽烟的姿势，视线落在不远处跟女演员讲戏的司机身上。他到现在也没搞懂这位导演那天跟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要说奚落的话，那番话似乎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可要说善意，语气中的敌意还是能听出来的。他最初以为对方是放不开当初跟石毅的事情，所以拿他撒撒气，可是现在看来又不太像。不过娱乐圈里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，尤其是做导演的，几乎就没有脾气不怪的，也没有那么难理解，反正以不变应万变呗。合作过这么多演员和导演，英明也早不是那种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琢磨半天的年龄了，反而是韩毅这种，大概看在眼里的事都得有一番解释吧。转头看了韩毅一眼，对着那张笑脸，最后英明只是摇了摇头，什么都没说。石毅打电话给英明的时候，他还在片场，因为有点吵，他往旁边避了一下。石毅那边心情不错，看样子谈得很顺利。 怎么样，你晚上有时间吗？ 现在看估计没什么希望了，要改戏，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完。 改戏？是往好了改还是越改越糟？ 你还关心这个？现在看不算坏吧，加了一段动作戏。 那要不我去看看你？ 不用了，你还是回家吧，这边都不知道要多晚。 他话音刚落，突然一声巨响震得他背后一紧，回过头就看到片场设备的一角是一片火光，显然电话里石毅也听见了。 我靠，什么动静？ 听着跟爆炸一样，实际上也确实是爆炸。 是本来用来拍摄爆破戏的一些道具因为管理不当所发生的爆炸，现场因此乱成了一团，一时间高嚷着报警的、灭火的、尖叫的、必走的，乱七八糟。石毅语气不自觉地扬高了。 英明，你到底在哪儿拍戏呢？ 他说这话的时候人已经上车了。旁边欧阳突然听到英明的名字，先是一愣，随即似乎是想通了很多事一样，表情复杂地看了石毅一眼。结果旁边这人因为太担心，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他。正好旁边有辆消防车闪着灯就开过去了，石毅连想都没想，单手还打着电话，一打方向盘就紧跟了上去。英明看到片场乱成一团，想上去帮忙，但是石毅没有立刻听到回答，就连着嚷嚷了好几嗓子，一直到他反应过来才重新拿起电话。 刚才好像是出了点意外，我在北街这边，你别过来了，现场太乱。 我已经到了。 石毅下车一甩车门，挂了电话，扫视着面前火光前不断来回穿插奔走的人群。 英明 喊的声音甚至超过了旁边助理导演吩咐工作人员抢救设备的声音。欧阳是第一次看到石毅脸上露出这种表情，两个人认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位石大公子会着急的，甚至有些失了分寸，不管不顾地扯着一个路人就问英明在哪儿。一直到英明听到有人找自己，沿着找过来，石毅才终于冷静下来，五官的轮廓映着不远处的火光，显得隐隐绰绰的。英明看到他们两个就皱起眉。 不是跟你说别过来，这边太乱了。 人人都巴不得离得远点，他还自己送上门。不过幸亏这火势也不太大，消防车过来的时候局面立刻就控制住了。石毅僵着不动，眼睛死死地盯着英明，唯恐看漏了一眼。他在心里把英明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，后脊一片冰凉。石毅半天只是抿着嘴唇不说话，最后答话的还是欧阳。 啊，石毅听到你这边有事儿就赶过来，刚好碰到了消防车。 真到这时候，英明才察觉石毅的反应有点不对劲。他下意识地拽着石毅的胳膊往旁边人少的地方避了一下，然后动作幅度很轻地拍拍他的手肘。 我没事儿。 英明语气很轻，如果不仔细听的话可能甚至听不清楚。石毅一直维持着僵硬的姿势站着，看到英明在对自己说话，却总觉得有距离感一样，就是听不见。过了很长时间才觉得自己像是被解冻一样，稍微缓过劲儿来，然后皱着眉慢慢地呼出一口气。 没事就好。 说完这句话，石毅转身想上车，英明一把拉住他。 哎，这附近有家私房菜不错。 他不是在征求意见，视线往旁边转了一下，欧阳很识时务地摇头。 我回公司还有事儿，不跟你们一起吃了。 一边说，欧阳一边走到旁边打电话叫司机。英明也没留他，就拉着石毅上了车。不过是他开车，石毅副驾驶，也没跟片场的人打个招呼，开车就走。